这两个人也洗了脸，有受伤的地方也上了药，也换了衣服。张作霖命人七弟验查，给俩人压惊，人们交头接耳，就议论高驼子中安普的战斗。时近中午，冯林阁率领50多人残兵败将来到赵家庙，有人给张作霖送信，张作霖马上率队迎接，在铺子外一看，呵，这50多人全都挂彩了，伤势的轻重不太一样，每个人的脸都被硝烟熏黑了，简直跟魔鬼差不多少。再看冯林阁，披头散发，腮帮子上也挂上画了，鲜血直流，衣服不整啊，麻靴都跑丢了。张作霖赶紧迎上去，假亲假敬：“大哥，您怎么样？”“ 嘿，一言难尽。” 冯林阁往马背上一趴，放声大哭。张作霖这心呢也不太是滋味，在旁边劝吧：“大哥，能活着就有一切，有话咱们弟兄到里边说去吧。”“ 哎，也只好如此了。” 有人把马匹牵过，把他这50多人让进保险队的队部。张作霖张罗着：“快做饭，快准备药。”冯林阁一摆手：“算了算了，兄弟，我不明白，我就死了我也是个糊涂鬼啊，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不发一兵一卒？莫非你看我的哈哈笑不成？”冯林阁连吵是带喊，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。张作霖坦然处之，往旁边一坐，笑呵呵地瞅着他：“大哥，您能容我解释解释吗？”“ 啊，你说吧，怎么回事？”“ 因为我后边左右两翼都受到日本人的威胁，我没有办法呀，我想要动弹，我的家就得丢啊。有道是护己不为偏，你说我自顾不暇，我哪有功夫帮助民去？战争的时候又不便解释，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一件事，万望大哥见谅。”“ 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好吧， 就算我冯林阁倒霉，我白闯荡江湖了，我的俩眼瞎了一对儿，我不是人了。”我冯林阁当着张作霖的面啪啪啪抽自己的嘴巴，大伙苦劝，这才把冯林阁给劝住。张作霖也假亲假敬的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要这样让小弟无地自容啊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我抹脖子，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呢，我只有把心掏出来，对得起大哥。”“ 哎，行了， 兄弟，过去那片先过去，我把实情告诉你，我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地盘， 第五帝是一点没剩啊，都被九只手于毅率领五大哨给攻占了。我几十年的积蓄什么也没留下呀，就我们这几十个人跑出来。方才你说了，有人就有一切，我姓冯的且不死的，我非要报仇雪恨，不然的话我死无瞑目啊。 大哥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 我希望您保重身体，老天睁眼您还能平安到我身边来，这已经就很不错了。 是啊，我左林呐，哥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我有个要求你能答应不？说吧哥哥，凡是我能办到的。我现在成了孤魂野鬼了，无家可归了。我五十多个人打算借你赵家庙借地存身，你能不能给我安排块地盘啊？等将来我还回元气，然后我再走，不知道兄弟愿意不？ 这张作霖眼睛转了转了，大哥，难呐。为什么说难呢？地盘是有，可是你想一想，你跟九只手一，你们俩水火不同炉，打的都红了眼睛。于毅就说占了你的地盘之后就能善罢甘休吗？我看不能吧，他还要穷追猛打呀，他要知道哥哥你到了我的赵家庙，肯定得发兵来犯。你说因为你赵家庙跟于毅在双方火拼，得死多少人？哥哥，我看你还是另投别处吧。 爷爷， 冯林阁心说：小个子 张作霖， 你他妈的太不仗义了，你够歹毒的，你甭净跟我说拜年的话，实际最考验人呢。你按兵不动，瞅我的哈哈笑，你有多缺德呀？现在我想找个安身之地都被你拒绝了，你这叫落井下石啊。等将来我冯林阁有翻烧的那一天，我先找九只手算账，而后再找你张小个子算账。俗话说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。冯林阁把这个火往下压了一压， 好吧， 听兄弟这一说嘛，你也有难言之隐，我怎忍心给你们赵家庙再带来麻烦呢？不过兄弟，我走也行，我跑出来的匆忙，连一个铜板我都没带出来。宴路之上，人吃马喂，得需要钱呐。能不能借给我点银子？ 可以， 用多少？你说话。在这到哈尔滨，哎，少说也得三四千两，借五千吧。 一万， 哥哥，我给拿一万银子行吗？ 用不了， 不用一万。 来，盘点银子。 哎，张作霖挺大方，给冯林阁拿了一万银子，分成多少个包，往这一放，冯林阁也没过数，让手下弟兄分别着携带。兄弟啊，我再讨顿饭吃。这可以吗？ 当然可以，开饭。 就在屋里头院里头，这帮人像饿狼似的，是狼吞虎咽呐。冯林阁告诉吃饱了啊，咱们还得赶路呢。可在吃饭之间，张作霖就试探着问大哥，有句话呀我总想问你，但是话到舌尖我又咽下去了，我怕大哥难以回答我。现在无话不说了，你有什么疑问你只管问吧。我说大哥，我听说你投靠了沙俄了，大鼻子是你的后台，前者咱俩见面的时候你带着袖标，你不参加了什么俄国的滑膀子队吗？那么对付九只手于毅，你为什么不投靠俄国人？你怎么不请求俄国人发兵呢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他妈大鼻子也他妈不是东西。兄弟你还不清楚吗？中日甲午大战，大清国打败了，割让台湾，割让澎湖，割让辽东啊，辽东半岛划给小日本了。就这样，日本才逐渐增兵，把大鼻子挤得没地方了，都撤到宽城子哈尔滨去了。剩下的也是零散的部队啊，就我那个好朋友库兹涅佐夫大校，现在调到哈尔滨当什么总领事去了。鞭长莫及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要说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呢，专赶这时候发生这次大战，就甭提了。我打算到哈尔滨去找库兹涅佐夫搬兵求救，我相信凭我们俩的私交他也不能袖手不管。再者一说，大鼻子最恨小鼻子，从这一点上他也能借给我人，借给我钱和枪支，我还要卷土重来呀。兄弟，这一万银子你放心，将来有一天我加倍奉还。大哥您怎么说外头话呢？这银子我不要了，这就是送给你的，如果我手边富裕的话再多拿两万，哎呀，这就感恩不尽了。说话之间饭吃完了，马也喂好了，冯林阁查点人数一共是56个人，子弹不够在张作霖这拿，枪支坏了不要张作霖给换，哎，这方面来说还挺够意思。然后冯林阁起身告辞，张作霖看看身边的吉金村坎朝喜，这俩人虽然说跟张作霖冲北磕头，但毕竟跟冯林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有一定的感情啊，看他俩的意思还有点难舍难离，所以张作霖就把他们叫过来了。二位大哥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你们大当家的要去哈尔滨，一路上人单事故诸多不便，你们哥俩奉陪着一块去吧，一定要保护他的安全。这俩人还挺高兴。冯林阁冲着张作霖抱拳，贤弟够意思够意思，青山不老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。上了马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之后，张作霖一则以喜，一则也忧啊，喜之喜搬掉了一座大山，冯林阁彻底垮了台， 假酒之手、于义之手把他给废了。那么幽之又于义是个贪狼，焉能就此罢手啊？对付完了冯林葛，很可能对付自己。因此张作霖也睡不着觉了，通知手下的队员加紧训练，做好一切准备，实在不行我就化整为零，分散隐蔽，我绝不能跟于毅来个硬碰硬，要不然的话这日本人也惹不起呀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披心吊胆过了一个来月，哎，所幸真没发生意外。不知道为什么于毅啊没把矛头对准赵金庙，张作霖就纳闷，这为什么呢？按理说于毅啊恨我比恨冯林葛厉害，我就不相信我把他老岳父一家斩尽杀绝，这件事他不知道，他肯定得知道。哎呀，张作霖又一想，也许这是暴风雨未来的前夕，我要格外慎重，不可掉以轻心呐。单说这一天，他跟张作相、孙烈臣、胡老嘎、汤二虎、张志飞众人正议论这件事儿，扫盘子的跑进来，报告大局长，情况不妙啊！张作霖讲心里一翻个，什么事儿？据我们得知，日本的小川少佐上赵家庙来拜望您来了，离着这儿不远了。好，再探再报。屋里的人全炸庙了，没想到日本鬼子那个小川来了，这小子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啊。冯林葛就是一例，是他跑到高坨子先见的冯林葛，而后引出来灭顶之灾。这回到赵家庙来，那甭问，没安好心。唐二虎把双枪拽出来，我兄弟没什么他妈犹豫的，小鼻子多个屁，他也没有三头六臂，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好的我崩了他。张志飞说，对，队长下命令吧，做好战斗准备，看他们想干什么。这底下的人呢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孙烈臣老成赤重啊，紧压服大伙，别，王二虎啊，你那个脾气你能不能改一改呀？好事有时候也变糟了，看咱们队长的，队长怎么安排咱怎么听，你们千万不准胡来。张作霖沉思了半晌，告诉弟兄们，听我的命令，没我的话哪个人也不准胡来，违则按军令从事，把枪都收起来，外面严加戒备。张作霖也做好了准备了，换了身衣服，刚换完衣服，门上人禀报，小川少佐到，拜见保险队大队长。张作霖就是再不乐意也得出去迎接，带着二虎、张志飞、孙烈臣、胡老嘎等等众人来到保险队街上，往对面一看，高头大马15匹，日本人骑的都是东洋大马，跟咱的马不一样。